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三，农历5月1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偏北风的影响，今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儿，能见度良好，对交通出行比较有利。但是午后气温很高，最高温在37度左右，天气炎热，高温黄色预警中，请注意防暑降温。在持续高温天儿，容易让人疲倦、烦躁和发怒，请您注意调节情绪，保证充分的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温3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3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未来3天都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东三环双井桥南的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造成分钟四桥到双井桥车辆行驶特别缓慢，建议绕行西大望路行驶。南二环右安门桥西向东外侧第二条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西直门北大街进京文汇桥到文汇桥北侧有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也是导致后车拥堵。所以呢，请司机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要小心驾驶。 用音乐触动爱情的流金岁月，中国东方歌舞团全新创作的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近期上演，融歌舞剧为一体，用经典诠释爱情之美。今天的7:45，城市文化范儿的访谈部分，我们就一起回顾这些绝美旋律。来看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我们的爱情故事里有很多经典的电影插曲，其中一首是著名的歌舞片之王《雨中曲》，这部电影和雨有关，但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片中的雨是水和另外一种液体混合而成的。您猜猜看是什么呢？ A. 牛奶， B. 红酒， C. 苏打水。 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要给您介绍东方歌舞团的一出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那么这出剧里头呢有很多经典的电影插曲，相信呢很多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雨中曲》哈。那么这部电影呢，当时拍摄的时候呢，为了达到很好的效果，片中的雨啊是用水和另外一种液体混合成的。您知道是用水和什么混合成的吗？牛奶、红酒还是苏打水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方面的消息。青砖灰瓦的老北京该美成什么样呢？下个月底您如果再到前门地区的话，从西往东游览完水川街巷的三里河之后，不要止步，从草场三条稍往北奔北芦草园胡同，然后一路向东到薛家湾胡同，荷花、葡萄架以及石头路上的丁香花，还有1公里的美景等着您。北京城建16公司最近透露，草场三条到十条区域的胡同改造工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预计到下个月底基本完工。修旧如旧，古都风味的老胡同将回到您的身边。如果您想感受老北京的风韵，可以去看一看。昨天圆明园第23届荷花节在寒秋馆开幕，活动将持续到8月20号。 今年展出的万维沙有着世界睡莲冠军之称，是2016年莲花池公园赠送的，经圆明园荷花品种基地员工精心培育的品种，这是荷花节期间首次和游客见面。另外，圆明园建碧亭、凤林洲、宪法桥东侧等水域将种植国庆红、千瓣莲、巨无霸等新品种供大家欣赏。提醒您，荷花节期间在三园交界的现场扫描二维码，关注圆明园微信公众号，可以免费乘坐西部电瓶车游览荷花品种基地以及西部景区。来关注拍卖，最近收藏界再掀波澜，由当代国画名家梁鸿先创作的丹青绘中华国画作品，最近在保利的北京当代水墨拍卖现场以12万元的竞拍价落锤成交，创下了当代书画收藏的又一个新的典范。梁鸿先是李可染大师再传弟子，他的作品延续了中国山水画传统的精髓，展现了中国山水的大气磅礴、家国情怀，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是当代山水画的代表作之一。继续关注展览，国图霍娟曾失传千年的典籍，昨天日本永清文库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汉籍36部，这批典籍将从现在开始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的日本永清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展览上亮相。展览以中日两国纵贯千年的书籍之路为主线，百余件展品全方位展现了中日两国通过舟楫网环在文学、艺术和思想方面的交流和融合。展览除了日本永清文库所捐36部汉籍之外，还配合展出了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多部珍稀善本，如宋两浙东路茶颜司课本、尚书正义等9种宋元善本。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舞，这句流传了几百年的关于张献忠沉吟的民谣在彭山得到了证实，几万件出水文物也让人们无比期待一睹真容。昨天下午3点，江口沉吟500件出水精品文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开展了，这也是江口沉吟文物出水以来首次在博物馆里正式展出。这次展览是对江口沉吟考古展成果的首次公开展出，主要为了突出它作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重要性，让公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到明代中晚期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等生活方面的历史。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太空国阿斯加迪亚最近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为首任领导人举行了就职仪式，宣告这个在月球建立人类永久居留地的国度正式诞生了。这个新国度从2016年开始筹建，目前呢，筹建者打算5到7年内利用卫星向全球提供互联网连接，10到15年内向外太空发射太空方舟，25年内在月球建立永久居留地，所以希望吸引并招募全球人口中最具创造力的2%成为公民，获得阿斯加迪亚籍的人每年需要缴纳100欧元，约合767元人民币的费用。英国第一所专注于新兴技术和工程的一所新办大学明年要正式招生了，但是学校现在正在招募有抱负又头脑灵活的学生，希望他们从今年9月起来试读3个月，从教学内容到后勤保障，为学校出谋划策。学生们将就课程安排、学校设施、宿舍、交通和校园设计等方面向校方提出改进意见，为此呢，学校会分期向每名试读的学生支付1.4万英镑，约合12万元人民币。学校首席执行官兼教务长法尔科恩说，这就好像玩真人版的模拟城市电子游戏，只是模拟建设的是学校，而且呢，这批试读学生第一年的学费全免。一项最新调查给英国消费者贴上了连环退货族的标签，因为他们网购热情高，退货也多。针对商业街和在线零售商的调查显示，过去2年间，英国消费者的退货量增加超过20%，每年退货金额合计70亿英镑，约合608亿元人民币，形成所谓的幽灵经济现象，拉低了零售商的利润。调查显示，退货的首要原因是服装尺码不合适， 69%的消费者要求网络零售商提供免费的退货服务。当然，退货多也让零售商头疼不已。调查中，30%的商业机构承认以涨价来弥补因为退货而增加的管理成本。瑞典哥德堡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益生菌能减缓老年女性的骨质疏松。研究人员把90名平均年龄76岁的老年女性随机分成两组，让其中的一组每天服用罗伊氏乳杆菌6475，而另一组服用安慰剂。罗伊氏乳杆菌6475天然存在于人体肠胃道内，不少营养补充剂中都含有这个成分。研究人员一年之后用 CT 技术检测这些人的小腿骨质疏松的程度，结果显示服用益生菌组的骨质流失量为安慰组的一半。这个发现为探索预防老年人骨质疏松和骨折的新方法打开了一扇门。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国内汽油迎来了两连跌。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要求，按照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本市汽柴油的最高零售价从今天0点开始每吨都降低了55元。具体来说呢，92号汽油由现行每升7.31块调整为7.27块，95号汽油由每升7.78块调整为7.74块，都是降了4分钱。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算，加满一箱汽油将少花2块钱。经过本次调价，2018年以来，国内成品油调价已经呈现了7涨4跌1搁浅的格局。从今天首发车开始，公交集团将优化5条线路，其中调整3条，撤销1条，调整1条线路的营业时间。另外，根据乘客的需求建议，4条线路增设了中途站位，方便沿线的市民就近乘车。具体来说呢，调整306路，调整后首末站是金盏村到地铁草房站；调整27路，调整后首末站是定慧寺东到安定门外；调整2路，调整后的首末站是双庙到宽街路口南。详细的调整情况，您可以通过公交集团官方微博或微信公众号来查看。来关注市工商局的提示。从7月1号开始，北京市将对违规销售电动车的商户依法进行严厉查处，线上线下禁售规则相同。违规电动车包括不合格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四轮车、老年代步车等等。对于活跃的线上电动车销售行为，市工商局透露，本次专项治理线上线下禁售规则是一样的。工商部门要求各网络平台要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加强平台对在售违规电动车的筛查。在京注册的经销经营主体要主动停止违规销售行为。非京籍销售主体中销往北京的违规电动车，平台将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限制。再来关注近期的精彩演出。戏剧《伊库斯》正在仁义实验剧场上演。这部剧是英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彼得·谢弗创作的经典话剧。北京人艺这次演出也是这部剧在中国大陆首度获得正式授权的演出。伊库斯是拉丁语马的音译，它最早于1973年在伦敦英国国家剧院首演成功，移师百老汇后创造了1200场的演出场次记录，并于1975年获得托尼奖最佳戏剧奖。这次演出由近年来表现颇为亮眼的北京人艺演员班赞导演，值得期待。以色列经典喜剧《雅各比》和《雷弹头》今晚登陆龙福剧场。汉诺赫列文被誉为以色列的良心，他的戏剧作品犀利而富有诗意，虽植根于以色列社会，但呈现了超越地域限制的深刻思想内涵，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剧中一对好朋友的突然翻脸，引发人们对于人类生存空间的狭窄的反思，人和人之间的温度和温情也都会引发人们的思考。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俄罗斯世界杯几场比赛的战况。

来，我们先看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冯老师也觉得很有意思吧？ 对， 水里头混了牛奶， 这很难想象、 拍摄效果好哈、不过说到这个羊毛西服缩水，不管混不混这个牛奶，遇到水都会缩水了。 对对对， 为艺术献身。第一道题答对的朋友很多，洪老师先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吗？ 那就选28吧。 28，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是这个，我们肯定上演的日期就是28号， 6月28号，从明天开始哈，一直是到本周末是吧？ 对，一直到7月1号。 7月1号、就是周日那天哈。 对。 哎，在保利剧院上演、好嘞，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28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也是特别的有意思哈，请大家呢再一起来思考一下，弗拉明戈最早是什么人创造的？法国人、西班牙人还是吉普赛人呢？因为我们的爱情故事里头也有，刚才洪老师说的有一些舞蹈形式哈。 对对 对。 一会儿我们会说到。来，那么如果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依然还有机会获得由中国东方歌舞团提供的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演出票2张，听经典歌曲，感受别样的爱情。来，我们看看第一道题，第28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是这个乐月女士。哎，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清晨，阳光穿过绿叶的间隙，奇迹在花枝上渐渐苏醒，寻寻觅觅，一份爱情会不会突然幸运就降临？这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我的心却跳个不停，很紧张，大声对自己讲，别害怕，不要慌，只差一步我就能站在舞台的中央，走进我梦寐以偿的快乐 映在他眼里， 马上就能够实现我所有梦想， 有特别的好消息， 活在当下才是最正确 的 道理，每一个角色我用尽全力，让生命的意义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这么美的歌曲我都舍不得拉下来了，真的，但实在是我们还要继续节目哈。那么中国东方歌舞团全新创作的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近期呢将上演了，融歌舞剧为一体。每一首的经典背后都有什么故事，串在一起又会升华出怎样的味道呢？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爱情故事音乐总监、知名音乐制作人洪斌以及歌唱家袁代来跟我们一起聊。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寻寻觅觅》，也是这个应该是这出剧里的一首歌哈。尤其是我觉得在早晨这种纷乱的人流和车流里头，听到这歌，心一下就会安静下来。 对对对，一种清新的感觉， 是特别美。那么这个歌叫《寻寻觅觅》，这个是洪老师您原创的，是吧？ 对对对，这是我这次新加入的原创的其中之一。原来呢，在这个剧里面，我写了有10几首。这次又多加了3首，这是其中一首。 2018版又增加了3首。 对对对。 那么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其实这里面呢，这些歌曲10多首都是您原创的，即便是有一些经典的旋律，其实也是经过了一些改编，是吗？ 对，它是分2部分。我们经典的呢，是就是我们把经典的来改编，但是那些都不是，就是不是原创的。我们所有跟剧情有关系的。就 是 讲这个故事的都是原创的， 就是它这个词儿就是变成了推动剧情发展的。 对对对，我们用一个故事要把它穿起来嘛，把这些穿起来。 那就等于说经典的再加上原创的，所以是有几十首了，因为原创就10几首了，经典也有10几首， 是吧？对对对 对。这个

这个东方歌舞团《我们的爱情故事》这部剧的门票两张，所以也请各位朋友来加油。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邀请到了《我们的爱情故事》音乐总监、知名音乐制作人洪斌老师以及歌唱家袁代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请他们一起用经典和原创来带我们了解编织出的这出爱情音乐世界。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我们的爱情故事》这出剧里头也有很多的这个经典哈，所以大家也会担心，比如说洪老师，您说您创作了很多原创的歌曲来推动剧情的发展，但是很多经典的歌曲大家太耳熟能详了，一听有的时候会容易跳戏，您知道吧？ 对，这个 是会有这样的担忧吧？ 这个也是我创作的最大的难点，因为经典的东西它实在是太强大了。 是你一听到那个就想到那个电影的情节， 对 是吧？ 对，所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你想跟这些经典的在一块比较，那么别人一定是一个是其他那些东西都有耳音，大家非常熟悉。另外呢，比如说像电影插曲那些，它都伴随着故事的，所以大家都是一遍一遍的这个重复的这样听，而且是带着感情的。所以一个全新的像原创的这些全新的作品跟它在一块儿，所以这个压力很大， 怎么融合的？ 对， 这个让大家没有违和感。 对，你要让大家觉得，哎，这个符合这个剧情。另外呢，音乐又好听，所以这个很难。 哦，这个就是洪老师的功力了，您得去现场了，是吧？洪老师说了特别专业，我们也听不明白，但是肯定是做了一些很好的融合，让大家们就是能够能够就是顺着也剧情的这个发展，一会儿是这个原创的歌曲来推动，一会儿也有一些经典来让大家，哎呦。这个 对， 我听过这个，我了解这个。 我创作的部分呢，也是它的这个，就是形式是非常丰富的，很多的，有这种摇滚的，也有这个像刚才这种比较清新的，也有第一个放的那种啊，比较含蓄、内涵很深的，也有是那种爵士范儿的啊，就是很逗哈、啊，有点幽默诙谐的这样的。 哎，那比如说像这些经典的这个歌曲，咱们是就是。现场是就用以前人家的录音呢，还是也是由演员重新在台上来演绎呢？ 我们都是重新演绎的， 现场演绎， 而且音乐的结构也都是重新改编的。 哦，所以刚才这个袁代也说到，其中的一些这个歌剧的经典唱段，其实您是在这个现场来重新演绎。 对对对对。 啊，也是用中文演唱还是用？ 原文法语。 哦，法语原文啊。 对。 啊、 哦。我们这里面有西班牙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这个反正很多种啊，很多种外语，我们都是用原文来演唱。 哦，哎，您能给我们就是说一两句这个法语这个发音也很怪哈、 哦。对，法语发音是用这个鼻音的比较多 啊。 你比方说，比方说我唱这段叫 Danse mon Esmeralda 啊、 ，Danse。就是英语的 dancer， 跳舞， 对，就是在跳起来吧，艾斯梅拉达，因为当时唱的这段的时候，艾斯梅拉已经倒下了，已经死去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卡西莫多非常的悲痛，就是在电影最后也是这样，他跑到了这个地窖里面去，跟这个尸体最后抱在一起，然后是这个， 那能给我们来两句吗？ 这个吧， 现在就没有伴奏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对，这个，因为 唱那个蒙，就是这个鼻音就显出来了。他蒙就英文的麦啊、你像麦就没有，但是蒙一下子就进鼻子了。 对，那我唱两句这个副歌吧，就是我刚才说这个 Danse mon Esmeralda。Danse mon Esmeralda。Chant de mon Esmeralda Dans un hôtel au-delà Oui, vous trois n'est pas 听得到他那个共鸣，隐藏的这个音， 用这个话筒唱出来非常不容易 啊！我们这话筒是说话用的， 对对对，而且这音乐上来讲也是就是很悲情的啊，他的声音呐、啊，音乐的走向啊，都是非常 悲。 我们从这歌声当中能感受得到，我刚才看到元代的这种表情也是这种，就是按照这剧情的这种发展。 他在舞台上的表演也是非常的投入的。 哦、 对，我会扮成敲钟人的模样， 哦、 就是一个驼背。 对，那个形象 这么帅的扮成那样。 那个形象是，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就是记忆非常深哈，他、 嗯、 是一个人长得非常丑，但是呢、 嗯、 很善良啊、 嗯， 这样一个反差很大的这样一个人。 嗯、 对。 哎呀，我们今天真是在节目里过了好多的瘾啊！有这么多经典的这个歌曲，听着也特别的美。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这么多经典的歌曲，在我们的爱情故事这个音乐剧场里面没有违和感，肯定洪老师也做了一些这个改编，是吧？ 对对对。 让它融入这个剧情当中。 这个也是一个难点。那么这些经典的你要改编要改多少？如果要是说单纯的重复哈、 嗯 啊、单纯的这个 copy 这样的话呢，也是就是缺少新意、 嗯、 但是你要太新了，面目全非，这样观众也会觉得就是有点跳戏，像你刚才说的跳戏哈、啊、 是 会觉得找不到当初的这个感觉、 嗯、 那么也会影响到他们这种回忆、 嗯、 啊， 所以说怎么来做这其中的平衡其实是很重 要的。对对对，需要找到这样一个点。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曲《雨中群》。 Singing in the rain, you're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ing! I'm happy again. I'm laughing at clouds so dark up above. The sun's in my heart, and I'm ready for love. Let the stormy clouds chase. 这个雨中情应该是我们从电影里下的哈，还有那个沙沙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听出来 也 比较老的。 哎，那在咱们这出这个音乐剧场里头，其实也是做了全新的改编，而且还是连唱带跳，是吧？嗯、 对对对对，是是，你说一下。 对，这个前面有一部分是我唱的， 哦、 嗯，但是在我唱之前，有我们团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中国的踢踏舞王子帕尔哈提， 哇， 他来一段这个即兴的一段这种踢踏表演、 哦、 是全场静音，只是一束灯光给他追光给他、 嗯、 只有他一个人在跳那种 踢踏啪啪啪啪那个脚步声、啊、 对对对对、 哦、 然后音乐一起的时候我会唱前面几句，然后把我们的这首歌的主唱 嗯 袁东方请出来、 嗯、 然后他来完成后面的演唱部分。 对，我们是用一个女生来完成的。 对对对对 啊，在这个电影里面，它是比较这种轻快的，但是我们的这一版呢是比较快，然后比较就是有爆发点的啊。 还是根据你们这个剧情的需要 是吧？ 对，他也是边跳边唱的啊。 哦、 对对 对，因为 您也跳吗？ 我们不跳，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女演员她是边跳边唱，所以很不容易。 哦、 她的跳的幅度也挺大的。 哦，这种舞式哦，你跳的都喘，就是会喘气哈，要 对对对对对， 边要唱的话是很不容易， 气息很难控制。 嗯，所以刚才洪老师也介绍，这部戏里头不单单是有这么多优美的歌曲，其实还是有很多舞蹈的表演形式，比如说刚才说到踢踏舞，就有踢踏舞王子。 嗯， 对。 然后还有 flamingo 啊，还有 tango 是吧？ 对 ，Flamingo， 我们的这个跳的这个主演呢，他叫王子丁，他是专门在西班牙去学习， 对对， 啊，在那儿学的这个很长时间， 嗯， 而且他们跳的这个 Flamingo 这个鞋呀、啊， 嗯， 都是在西班牙手工制作的， 哦、 手工定制， 天哪， 每一个钉子都是手工敲上去的， 哦、 所以这个 才那个啪啪啪那个声音 很精致， 对对对， 哦。好，那么我们的爱情故事当中，这个梦境和电影的衔接，恰如其分地诠释了爱情的多面。刚才也介绍到了，这部剧中是不单有歌曲，还有舞蹈，也是融合了世界各地的风格，把歌舞还有剧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那么这部剧中还有哪些令人惊艳的部分呢？稍后我们跟大家继续聊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呢，也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炎炎夏日，清代的皇上爱去避暑山庄度夏。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行，究竟有哪些宝贝？避暑山庄与外庙又有哪些历史渊源？避暑山庄的造园艺术如何展现多民族融合的特点？城市文化范儿邀请该展览的策展人和大家一起聊聊避暑山庄里的清代文化密码。

传统的弗拉门戈演出通常是在小酒馆里，吉他手伴着歌手的演唱弹奏，有时来上一段即兴旋律与歌曲呼应，而那些跳舞的人们则可以通过击掌、踏脚以及尖叫来加强节奏，调动气氛，场面热烈而富有戏剧性。最正宗的弗拉门戈舞就是经典的卡门，红色大裙摆热情奔放。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答案是 C 吉普赛人。再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道题，我们的爱情故事里还有经典的音乐剧唱段，歌剧魅影就是其中之一。这部音乐剧是以一个著名的歌剧院为背景写就的，您知道是哪个歌剧院吗？ A 悉尼歌剧院， B 巴黎歌剧院， C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我们来先看看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 Flamingo 最早的创造者是吉普赛人。答对的朋友很多，元旦来选一位幸运的朋友。 我觉得我就选一号吧。 一号、给最快速答对的朋友。 对对对对， 是吗？行，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哈，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接下来呢，这第三道题说的就是歌剧魅影是写的以哪个著名的歌剧院为背景写的呢？悉尼歌剧院、巴黎歌剧院还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呢？如果知道的话，也请各位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两张东方歌舞团提供的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的演出票要送出，所以啊，大家加油哦。来，我们的编辑已经数出来了，第二道题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赵燕燕，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在这首热情的他们的这个斗牛舞的乐曲当中，继续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东方歌舞团《我们的爱情故事》的音乐总监、知名音乐人洪斌以及歌唱家元代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即将上演的这部《我们的爱情故事》，其中应该是即将再演的是吧，洪老师？ 对对对， 因为我知道去年 28号 明天开始演，去年就已经演过了哈。 去年我们演了一次， 是已经非常的受欢迎了。聊聊这部剧的有意思的情节以及剧中的这个音乐。那么刚才呢，您也说到了《我们的爱情故事》这部音乐剧场里头有很多的音乐表现形式，其中就有 Flamingo。这个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个乐曲也是。也是弗拉明戈的乐曲是吧？ 这个是斗牛士， 斗牛士的哈， 斗牛士 啊， 斗牛士之歌。 那么这个弗拉明戈是在这里头安排在什么环节出场的呢？ 我们用有一组卡门的这个选段哈，一个是特别著名的哈巴尼拉，那么在这个 曲子是大家最熟的哈，现在这个 对，现在这个是斗牛士之歌，是这个卡门当中最有名的一首，也是非常有气质。在这儿呢，听着这个版本，我觉得它有一点像轻音乐，在我们的演出当中，在歌剧当中，它也是非常戏剧性的。那么弗拉明戈，我们的这个舞是加在这两个歌中间，就是这哈巴尼拉和这个斗牛士之歌，这个中间有一段非常精彩的， 有一段歌剧唱段是吧？ 这个中对这个后面的这个斗牛士之歌是歌剧唱段，那么弗拉明戈是在刚才前面我说那个哈巴尼拉，这也是一首歌，女中音的歌和后面一首男中音的，那么中间加了一段弗拉明戈舞蹈。 我听说之所以会选择卡门，是因为说女主角跟卡门有些像是吗？ 像有， 其实就不是说像吧，可能都是这个能歌善舞的类型嘛，都是能歌善舞这种类型的这个，其实主要还是这个为了展现这个